这夜能留住你，察看你动作转变，注意你掠过万格中演变，探听你在笑那声线，奇迹的事情即将上演，偏偏你已在面前，却冷落面前我相约天战，偏偏你态度自然，却懒懒未踏前，直管我的头像试试。 我哋邂逅喺冇标题、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嘅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 昨晚阿哲整晚都没打电话给我，但我一想到他和 Ivy 在走廊的情形，我就不想打电话给他，然后到今早他都没打来。好彩阿豪因为要翻嚟攞啲嘢，可以同佢倾下偈，唔使自己一个谂埋一边咁辛苦。 你妈咪真系好中意植物啊，周围都摆咁多盆栽嘅。 系啊，我去美国之前咧，佢都冇种咁多噶，可能因为呢几年我冇喺度陪佢。所以他自己咪一个人种啲花陪下佢咯。 啊，几好噶！啲花识听人讲嘢噶。我读 high school 嗰阵咧，帮个婆婆剪草，佢间屋入面咧周围都系花，好似温室咁噶。最初我都冇点同佢讲嘢，后屘有日啊，我知佢病咗，咁啊谂住去问候下佢啦。点知佢鬼咁开心，叫我坐一堆花中间同佢倾偈。 咁如果你有鼻敏感，咪惨咯。 嘿嘿。我呢就冇鼻敏感啊，不过有皮肤敏感。嗰次呢就佢同我讲嘅好神奇啊，佢话佢会听到啲花讲嘢㗎。 啲婆婆梗係咁讲㗎啦，佢哋闷啊，想有人注意佢哋咋嘛。 哈，咁你呀真係呀，你唔留意婆婆啦，啲婆婆其实专登呢讲啲咁嘅嘢呢就咪有人注意，係有原因嘅。我本来咁諗㗎，点知佢指住张台仔上面有个樽仔，只是插一支很大朵的花的玫瑰啊，那只玫瑰来的应该是，那么整朵很大很红的，到现在呢我都从未见过那么漂亮的花的。那个婆婆说这花已经插了三个礼拜，插了在那么久了，是那支玫瑰特登报答她啊，所以才开那么久的，你咪说 这么童话故事的 啊。她还说朵玫瑰啊是和其他花呢就是出埋一起的，被人放在花洞里买，咁婆婆咁啱经过，听到啲菊花笑之玫瑰啊！嗱，你唔好笑啊，你咪咪最开始笑，听我讲埋先啦。于是咧，佢又买咗扎花翻屋企，然后用个樽咧就分开支玫瑰。咁佢话第二朝咧朵花咧就开到又红又靓，仲话朵花唔谢啊，就因为啊，你知咩？你谂紧啦，你唔使谂啦，等我讲你听，就因为唔舍得佢嘅。 系咪真噶？ 你下次翻去吓，我带你咧去佢屋企啊。虽然佢死咗啊，但係个花园呢仲有好多花嘅。 咁你有冇问佢係點樣听到啲花讲嘢㗎？ 乜嘢呢啊，都係讲我心嘅啫。有心呢就睇到好多嘢㗎啦，听到好多嘢。最紧要呢就係你嘅心就放喺边度。 我就觉得唔係啦，咁专心係好事咩？乜都淨係諗埋一样，諗埋一边。结果就是因为看得太紧，而令到自己变得很辛苦。 哈，雪姐，看你好像有些心事、啊。 不如我问下你啊，如果你每日都有打电话给你女朋友的， 你会唔会突然因为有好多嘢做，就唔打电话俾佢啊？ 呢、這个问题问得好，我望你嘅样咧，阿雪姐，查实你唔系问呢样嘅，不如直接啲再问多次啦，好唔好啊？ 咁有啲乜嘢会令你唔打电话俾你女朋友啊？ 嗱，终于都讲啦，你又话梗系折啊，系咪咧？ 哎呀，唔知啊。 唔知啲粤语长片都系咁噶啦，你系咪中意嘅表哥啊？唔知，寻晚见你乜都笑一餐啊，就知啊，就有嘢啦。 乜我琴晚真系乜都笑得一餐咩？ 梗系啦，我见你对住埲墙又笑，都唔知做乜。你唔会唔觉噶系嘛？其实有嘢嘅，你都可以打电话俾佢啫，唔使一定要个男人做晒啩。 咁我又问你啦， 啊， 你觉得琴日？跟他一起的女仔怎么 样原来呷醋是不是 你都这样说呷醋、啊、是无端端发脾气那种、啊、但我当然不是啦我是有种直觉、啊、对第二个我就不知道但对阿哲我很准的 我不是女人我不懂说、啊、但如果你不开心的你可以跟我说不要为自己乱想啊。 如果我是你女朋友你会不会觉得我太多疑啊 哦你笑着来问我有警棍。不过如果你是我女朋友呢就很普通啫。但我会呃你去游水然后浸你等你偶然爆泡呢跟住就乜都唔记得晒咯。 同你咁样倾偈呢真係好啊。我以前呢都未识过有一个好似你咁嘅朋友噶， 哈，雪姐，你攞只脚趾数啊，数你嘅朋友啊，实有剩啦，系咪先？ 不过你都讲得啱嘅，除咗阿哲，就系得落夏同埋阿 Sam 嘅啫。 咦，阿雪姐，你得三只脚趾嘅啫咩？应该有四只噶、哦。 而家就多咗一个你咯。 哈哈，系咯，你朋友少啊，都有个好处。你咁讲出去啊，人哋仲以为啊，我真系好好噶。 咁你又真係几好嘅。 多謝多謝。 喂你攞住两盆花做乜嘢呀 做实验吓嘛。喂花花你好靚呀。听日呢你就开嘅时候有个擘得大就擘大啲。就靚啲喇喎知唔知呀花花。嗯 你唔好乱搞我媽咪啲花啦。 哇你唔讲唔知呀真係。你妈咪嗰两朵花真系冇得顶啊！真系，我特登啊揾咗啊棵肉酸啲嚟试。喂，肉酸花，你生只噶？点解你咁丑样嘅？你睇靓花几靓？你隔篱嗰朵， 你做咩实验啫？ 做实验室咁紧急制咯，睇下啲花系唔系真系识听人讲嘢咯。嗱，你认住两盆花啊！看看他们一个机会怎样我跟他们谈了已经打了眼色了已经。 那你跟他们说那么多东西如果他们真的懂听你不就整死他们咯。 呵你真的啊如果他真的懂的就应该接受人家呢是有得揀。人家不揀他他就死那就抵死咯。 你在这里说我啊 我在这里说我啊。 其实阿浩讲得好啱，任何人都可以有选择，就好似嗰阵我同 Cindy 之间，两个不过都系一个选择。我谂我唔算谂得太灰，我相信喺呢三年入面，训练到我要拉远啲去睇翻自己。我越嚟越觉得爱到咁深，两个人都会好辛苦，唔知点解。这一排我成日都会想起以前我同阿哲仲有 Cindy。问题是我哋好似调换咗角色然后再重演当年嘅一幕。 咩事 ，Ivy？ 我阻唔阻你啊？ 阻。 咁嘅，上次因为我落错咗色纸，搞到啲嘢乱晒，所以呢个 design 我想俾你睇过先落 booking 啊。 OK， 我出嚟睇。 我会唔会加重咗你嘅 workload 啊？ 傻啦，梗唔会。 咁我翻出去先啊。 好啊。 唔该。 喂，阿芝阿芝，够钟啦，系咪要开会噶？ 吓，十一点半噶啦。OK， 你叫齐佢哋啊。 哎呀，嗱，唔该你啊，唔好开过一点啊，我要过海噶吓。 得噶啦。 OK， 同你有冇人开会？ 喂喂喂，睇到咩啊？ 哎呀，行过嚟先讲啦，喺正佢门口讲咩咁搞错啊你？ 切，阿芝 nice nice 嘅，怕咩啫？ 唉，正话我敲门啊，见到个 Ivy 啊，几冇瘾咁样行翻出嚟啊。 佢入去做咩啫？又问人食唔食乌冬喎、 啊？唉，我梗系听唔到佢哋噏乜啦。啊，不过肯定嗰阿芝咧就一定冇 feel 噶啦，因为啊，佢挂住望住台边嗰幅图啊，连个 Ivy 去边咗都未知啊。 喂，你跟咗佢咁耐，佢系咪真系有女朋友噶？ 我听啊，真系听过噶，但系又未见过啊。啊，不过咧，阿安话佢前晚去佢屋企嗰阵时见过。 真系？ 哎呀，其实有冇女朋友关我哋乜嘢事啊？系关嘅。一早就关咗啦， 唔系啊！如果佢对女朋友真系咁专一咧，真系一级文物嚟噶。 切，偷食都唔会喺呢度啦，话未俾人讲过咩？ 今朝八点钟，我已经翻咗嚟做嘢。呢一个系阿雪留俾我嘅一个习惯，由识佢开始。佢唔喺我身边，又或者唔开心嗰阵，我就会不停咁做嘢，等我唔使有任何嘅空间去消化自己嘅感觉。但系我一望到阿雪送俾我嘅手表，我就唔可以再坚持。就算忍得到呢一个钟，我谂我自己都挨唔到呢一个下昼。想打俾你唔打俾你咯？ 乜你突然间冇晒嘢做咩？ 我系要开会噶，但系望到你俾我只表，未打俾你啊！我将手表校喺美国时间，然后每日都对住佢，谂下你喺嗰边做紧乜嘢？ 咁我只手表就 keep 住香港时间，等我知道你喺香港做紧乜嘢。 唔知点算，我已经挂住你。我呢排或者真系太多嘢做， 唔系嘅，或者系我翻咗嚟太冇嘢做。 你寻晚累到我瞓唔到觉啊！ 又系你自己话要做嘢唔去食饭嘅， 咁你又唔 call 我？ 你做紧嘢嘛？我打俾你做咩、啊？嗰晚已经够唔好意思噶啦。 好啊，我阵间咩都唔做。我架车喺楼下等你。 唔好啦， 我唔系讲笑噶，一阵间见啦，我要开会啦。 喂，阿芝，开会啊！ 即刻到，我都好赶时间 ，OK？ 唉，又会要变得咁快噶。 一阵去边啊？ 你约咗人啊？ 阿哲话一阵嚟接我啊。 哦，好啊，我都翻酒店，我已经执晒 sample 出嚟噶啦。 喂，你仲有啲 catalog 喺嗰边？ 哦，嗰啲迟啲先攞啦，怀念我都攞唔晒啦。哎呀，诶 ，sorry 啊，原来个袋勾咗个风铃噶。 等我执翻得噶啦。 哎呀，呢条石断咗添。 等我黐翻佢 啊。阿雪姐，你有冇万能胶啊？等我帮你整翻佢啦。 得啦得啦，你唔好搞啊。 Sorry 啊，我唔系有心噶。 我知道我知道。我攞住个烂咗嘅风铃，我觉得有种不祥嘅预感。我都唔知点解，以前唔再见阿哲嘅时候，我都唔会为咗少少嘢而咁紧张。 但反而而家好似只断咗线嘅纸鹞咁，唔知道自己去边，个心系咁不停咁打转。 我究竟为咗乜嘢要用一个上昼坐喺阿雪屋企？我讲咗好多个笑话，佢都不停咁笑，但系点都唔及正话佢听咗啱啱打嚟嗰个电话。能够咁样拥有一个女人嘅笑容，嗰个男人真系幸福。帮我同你阿妈讲啊，话我想要埋呢盆花。 你正话先话佢丑样噶。 唉，咁我咒过佢就要负责噶嘛。今日天气真系好好。我喺阿雪屋企出嚟，攞住两大袋，左手就攞住嗰盆花仔。其实我都可以听到啲花讲嘢，不过喺我手上面嘅呢盆花见到我咁，都唔知同我讲乜嘢好啦。 阿雪果然揸咗架车喺楼下等我，见到佢嘅时候感觉好特别。以前佢最中意着牛仔裤同埋白恤衫，到佢有时嚟美国探我嘅时候，佢都系着得好简单。但系翻到嚟香港，见亲佢都系着住西装，而家仲坐住喺架车入面等我。突然间心入面好奇怪，好想再同佢由唔认识开始，从头再嚟过。 做咩笑得咁啫？咁阴湿， 开车先啦。 你冇大褛咩？ 咁热，做咩要大褛啊？ 你死啦！一街都系咸湿佬，我唔救你。 切，人人都系咁着噶啦。 喂， 哦，梗系你成日周围望人就真。 咪先，你正话笑乜啫？ 哈，你讲咗去第度嘅。 诶，讲嘢俾我听下嘛。 好啦，嗯，如果而家我哋两个都唔识嘅。然后你好似正话咁咧，停低咗架车喺度，咁啱咧我又行过，你估你会点啊？ 嗯， 点解要谂嘅？ 嗯，你话假如啊嘛，咁点解要谂噶？ 感觉应该系好直接噶嘛。 但我真系好想谂呢个问题先投俾我。 阿哲咁讲，我就唔敢再问落去。佢要谂得咁清楚，即系话佢有保留。 当我决定买呢个车嘅时候，我已经成日想象好似今日咁嘅情景，但系到咗现实，原来系好唔容易，抌低晒所有嘢先至得个半日，仲要喺个脑里边不断谂住嚟紧有啲乜嘢系未做好。如果我而家先识阿雪，我只系惊佢。更加觉得阿浩可以成日陪到佢，而我就变得可有可无。 阿志一路揸车，冇讲太多嘅嘢，只系间中会望过嚟笑下。我冇问佢，我哋会去边度，由得佢决定。结果去咗水塘区，阿志就将架车停低咗喺水坝上面。我哋好似以前一样倾偈讲笑。但我始终冇问佢琴晚 Ivy 嘅事，佢唔讲嘅话，我就唔会提。 你会有啲咩计划？ 点解你会咁问嘅？ 我想知道你最想做啲咩嘢咯。 今朝阿浩有提过，话如果我未谂住做啲咩嘅话，可以帮佢手嘅。佢今次翻嚟做 project 都要揾 assistant， 系咩？ 我唔知阿哲点解会问我有啲咩计划，我仲以为我哋有计划，唔知几时佢已经将我哋分开做我同你。 阿雪话会帮阿浩做嘢，我知我系冇理由话唔好。 因为既然一开始，我就要令阿雪得到最好的嘢，我亦都要俾佢有呢一个选择。一阵阵嘅风由水面吹过嚟，我谂起 Cindy， 估唔到而家我先至真真正正多谢佢。 清风心中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你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会见。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